你好，我是杨晓峰。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主题是 Java 基本容器工具。我在之前两讲介绍了 Java 集合框架的经典容器类，它们绝大部分都不是线程安全的，仅有的线程安全实现，比如 Vector、Stack，在性能方面也远不尽如人意。幸好 Java 语言提供了并发包，为高度并发需求提供了更加全面的工具支持。今天我要问你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容器是线程安全的？Concurrent HashMap 如何实现高效的线程安全呢？Java 提供了不同层面的线程安全支持，在传统集合框架内部，除了 Hashtable 等同步容器，还提供了所谓的同步包装器。我们可以调用 Collections 工具类提供的包装方法来获取一个同步的包装容器，但是它们都是利用非常粗粒度的同步方式，在高并发情况下，性能比较低下。另外，更加普遍的选择是利用并发包提供的线程安全容器类。它提供了各种并发容器，比如 Concurrent HashMap、Copy on Write ArrayList、各种线程安全队列，如 Array Blocking Queue、Synchronous Queue、各种有序容器的线程安全版本等。具体保证线程安全的方式，包括有从简单的 Synchronize 方式，到基于更加精细化的，比如基于分离所实现的 Concurrent HashMap 等并发实现等。具体选择要看开发的场景需求。总体来说，并发包内提供的容器通用场景远优于早期的简单同步实现。谈到线程安全和并发，可以说是 Java 面试中必考的考点。我上面给出的回答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总结，而且 Concurrent HashMap 等并发容器实现也在不断演进，不能一概而论。如果要深入思考并回答这个问题及其扩展方面的话呢，至少需要理解基本的线程安全工具，理解传统集合框架并发编程中 Map 存在的问题。清楚简单同步方式的不足，梳理并发包内，尤其是 Concurrent HashMap 采取了哪些方法来提高并发表现，最好能够掌握 Concurrent HashMap 自身的演进。目前的很多分析资料还是基于其早期版本。今天呢，我主要是延续专栏之前两讲的内容，重点解读经常被同时考察的 HashMap 和 Concurrent HashMap。今天这一讲并不是对并发方面的全面梳理，毕竟这也不是专栏一讲可以介绍完整的，算是个开胃菜吧。类似 CAS 等更加底层的机制，后面会在 Java 进阶模块中的并发主题有更加系统的介绍。扩展一下知识点：一、为什么需要 Concurrent HashMap？HashTable 本身比较低效，因为它的实现基本就是将 Put、Get、Size 等各种方法加上 Synchronized。简单来说，这就导致了所有并发操作都要竞争同一把锁。一个线程在进行同步操作时，其他线程只能等待，大大降低了并发操作的效率。前面已经提过，HashMap 不是线程安全的，并发情况会导致类似 CPU 占用100%等一些问题。那么，能不能利用 Collections 提供的同步包装器来解决问题呢？看看文稿中的代码片段，我们发现，同步包装器只是利用输入 Map 构造了另一个同步版本。所有操作虽然不再声明成为 synchronize 的方法，但是还是利用了 this 作为互拆的 mutex，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改进。所以 hashtable 或者同步包装版本都只是适合在非高度并发的场景下。二，concurrent hashmap 分析，我们再来看看 concurrent hashmap 是如何设计实现的，为什么它能大大提高并发效率。首先，我这里强调。Concurrent HashMap 的设计实现其实一直在演化，比如在 Java 8中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所以我这里将比较分析结构、实现机制等方面，对比不同版本的主要区别。早期 Concurrent HashMap 其实现是基于分离锁，也就是将内部进行分段，里面则是 Hash Entry 的数组，和 HashMap 类似，哈希相同的条目也是以链表形式存放。Hash Entry 内部使用 Volatile 的 Value 字段来保证可见性。也利用了不可变对象的机制，以改进利用 unsafe 提供的底层能力，比如 volatile access 去直接完成部分操作，以最优化性能。毕竟 unsafe 中的很多操作呢，都是 JVM intrinsic 优化过的。你可以参考文稿中这个早期 concurrent HashMap 内部结构的示意图，其核心是利用分段设计，在进行并发操作的时候，只需要锁定相应段，这样就有效避免了类似 hashtable 整体同步的问题，大大提高了性能。在构造的时候，segment 的数量由所谓的 concurrency level 决定，默认是16，也可以在相应构造函数直接指定。注意，Java 需要它是2的幂数值，如果输入是类似15这种非幂值，会被自动调整到16之类2的幂数值。 具体情况，我们一起看看一些 Map 基本操作的源码。这是 JDK 比较新的 Git 代码。针对具体的优化部分，为方便理解，我直接注释在文稿中的代码段里。Git 操作需要保证的是可见性，所以并没有什么同步逻辑。而对于 Put 操作，首先是通过二次哈希避免哈希冲突，然后以 unsafe 调用方式直接获取相应的 segment， 然后进行线程安全的 Put 操作。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代码。其核心逻辑实现在内部方法中，请点击文稿查看代码。所以，从源码可以清晰地看出，在进行并发写操作时， concurrent hashmap 会获取再锁入，以保证数据一致性。segment 本身就是基于 re-entry lock 的扩展实现，所以在并发修改期间，相应 segment 是被锁定的。在最初阶段，进行重复性的扫描，以确定相应 key 值是否已经在数组里面，进而决定是更新还是放置操作。你可以在代码里看到相应的注释。重复扫描检测冲突是 concurrent hashmap 的常见技巧。我在专栏上一讲介绍 hashmap 时提到了可能发生的扩容问题，在 concurrent hashmap 中同样存在，不过有一个明显区别，就是它进行的不是整体的扩容，而是单独对 segment 进行扩容，细节就不介绍了。另外一个 map 的 size 方法同样需要关注，它的实现涉及分离锁的一个副作用。试想，如果不进行同步，简单的计算所有 segment 的总值可能会因为并发 put 导致结果不准确，但是直接锁定所有 segment 进行计算就会变得非常昂贵。其实分离锁也限制了 map 的初始化等操作。所以 concurrent hashmap 的实现是通过重试机制来试图获得可靠值，如果没有监控到发生变化就直接返回，否则获取锁进行操作。下面我来对比一下，在 Java 8和之后的版本中，concurrent hashmap 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总体结构上，它的内部存储变得和我在专栏上一讲介绍的 hashmap 结构非常相似，同样是大的统数组。然后内部也是一个个所谓的链表结构，同步的力度要更细致一些。其内部仍然有 segment 定义，但仅仅是为了保证序列化时的兼容性而已，不再有任何结构上的用处。因为不再使用 segment，初始化操作大大简化，修改为 lazy load 形式，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初始开销，解决了老版本很多人抱怨的这一点。数据存储利用 volatile 来保证可见性，使用 CAS 等操作在特定场景进行无锁并发操作，使用 unsafe、long adder 之类底层手段进行极端情况的优化。先看看现在的数据存储内部实现，这部分代码比较多，听音频的朋友可以点击文稿查看。我们可以发现 key 是 final 的，因为在生命周期中，一个条目的 key 发生变化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 ,while 则声明为 volatile, 以保证可见性。我这里就不再介绍 get 方法和构造函数了，相对比较简单。我们直接看并发的 put 是如何实现的。初始化操作实现在 init table 里面，这是一个典型的 CAS 使用场景，利用 volatile 的 size control 作为互拆手段。如果发现竞争性的初始化，就 spin 在那里等待条件恢复，否则利用 CAS 设置排他标志，如果成功则进行初始化，否则重试。请参考文稿中代码，当 bin 为空时，同样是没有必要锁定，也是以 CAS 操作去放置。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同步逻辑上它使用的是 synchronized 而不是通常建议的 re-entry lock 之类，这是为什么呢？现代 JDK 中 Synchronized 已经被不断优化，可以不再过分担心性能差异。另外，相比于 Re-entry Lock， 它可以减少内存消耗，这是个非常大的优势。与此同时，更多细节实现通过使用 Unsafe 进行了优化，例如 Tap At 就是直接利用 Get Object Acquire 避免间接调用的开销。再看看现在是如何实现 Size 操作的，阅读代码你会发现真正的逻辑是在 sumCount 方法中。那么 sumCount 做了什么呢？我们发现虽然思路仍然和以前类似，都是分而治之的进行计数然后求和处理，但实现却基于一个奇怪的 counter cell。 难道它的数值就更加准确吗？数据一致性是怎么保证的呢？其实对于 counter cell 的操作是基于 java.util.concurrent.atomic.longadder 进行的，是一种 JVM 利用空间换取更高效率的方法，利用了 Stripped 64 内部的复杂逻辑。这个东西非常小众，大多数情况下建议还是使用 Atomic Long， 足以满足绝大部分应用的性能需求。 今天呢，我从线程安全问题开始，概念性的总结了基本容器工具，分析了早期同步容器的问题，进而分析了 Java 7和 Java 8中 Concurrent HashMap 是如何设计实现的，希望 Concurrent HashMap 的并发技巧对你在日常开发可以有所帮助。关于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你做到心中有数了吗？留一道思考题给你，在产品代码中，有没有典型的场景需要使用类似 Concurrent HashMap 这样的并发容器呢？请你在留言区写写你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我会选出经过认真思考的留言，送给你一份学习鼓励金，欢迎你与我一起讨论。你的朋友是不是也在准备面试呢？你可以请朋友读，把今天的题目分享给好友，